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30集。 你绝对不是个同性恋，到北京到清华多多留意，会有喜欢的女孩子。 那不可能。听见儿子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，对自己的隐忍劝慰全不在乎，严家之呼的窜起火，上前一步，用手指住沈西的鼻尖，无名指上的钻戒闪烁，眼睛睁大，表情恐怖。 沈西，我也知道你主意正，我们说服不了，改变不得，那你滚吧，到北京去，再也别回来，我们就当没生这个孩子，这辈子没做错事儿。 东北人不论男女，真发怒时都很吓人。爸妈，这件事儿以后再说，咱们慢慢的沟通交流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下酒家。您想，以后我俩要是没分，她就是您儿媳妇了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。以后我俩要是分了，那咱家也算是帮过忙了，也没有亏欠。当然后面那个可能无限趋近于零。 你， 反正我同桌想读北大，他要复读考三加三，那我也复读。他上回到高三中间才对新闻产生兴趣，来不及转。这回语数外都不用太看，补史地政没问题。这是瞎扯，虽然在高考前他真的胡乱想过，万一动保考砸想复读，即使他是状元他也陪着。 你疯了。 您俩知道我那两年为什么突然拼命学习吗？就是因为特想配得上他，要不是有酒家带着，我都未必能上700。给的事儿以后再说，现在如果您俩不肯帮忙，我俩就去复读去。 你， 严家之是觉得下酒家不至于，可他也听说过学神就爱北清，宁可复读的传说，他已经气急了。这时沈世义发话， 先睡觉吧，12点了，太晚了，就算求人也不合适啊。 爸妈晚安。沈西知道爸爸妈妈需要时间消化讨论。沈西回到卧室，虽然说过晚上可能没有电话，但沈西了解自己的同桌呀，知道对方今天估计睡不着觉。 动 下酒家回了三个问号。没办完，明天可能也出不去。 怎么，你该不会出柜了吧？ 沈西大惊。 我想过了，你急匆匆的要回家，还连明天都出不来，应该是跟我有关系，大概再求你爸你妈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爸爸是 LL 大院长，难道认识北大的人吗？想试一试增加名额，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，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出柜了。 东宝聪明，沈西叹气，知道无法隐瞒真相。 不是，干预招生的难度太高了，教育厅长是他同事，我想查查那个欧阳倩。 别了，一切是命，听天由命吧。就算当真民族造假，错误也在他爸他妈。欧阳倩99%是无辜的，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我倒不想生事，再说了没有证据，因为自己想上北大就托关系违规调查，耗费人力物力，不光明磊落。沈大爷挺好的，我都已经想开了。 可是晚上那串眼泪烫在沈西的心里。 沈西，现在比起北大人大，我更担心你爸你妈。 沈西出柜，只要想想心脏就跳，一下一下的撞在嗓子眼上。心很大，喉咙却小，他跃跃欲试，急急带出，搞得讲话都很困难。啊，没事儿。 怎么没事儿？他俩什么意见啊？ 就不相信呗，说我绝对不是个同性恋。等到北京进了清华，多多留意，会有喜欢的女孩子。 夏九家沉吟半晌。 你爸你妈四十多岁，还有见识有眼界，对于 gay 也不至于全盘否定，估计还是觉得你皮，以为这事儿可以挽回。 应该是吧。 这样，沈西，你在淘宝买上几本过期杂志。泰国有 gay 的杂志，一本叫 Attitude， 一本叫 KZZ， 封面都是两个半裸猛男啥的。买上两本几年前的，藏在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儿，你藏好，就比如仓库啊、车库、床垫下面、衣柜深处。然后这个假期让你爸妈无意当中找到杂志，你到时候再装出一副早就忘记了的样子，让他们不能不信儿子从小就是同性恋。更猛点的，就在名片夹偷偷塞个 gay 吧地址，你爸你妈肯定知道 gay 圈很乱啊，会害怕你没对象就到 gay 吧瞎溜达被带坏。再回头看看我裸分状元还都在儿中知根知底，可能也就算了。 虽然早就知道，然而沈西再次确认， 动，你是真的好有心机啊。 两人又聊了几句，夏九家叫沈西算了，别让爸妈查欧阳倩。沈西应了，可是心里并不甘心。怎么办呢？一夜未眠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沈西还是沉沉地走进三楼卧室。爸妈，夏九家那事儿算了。 他不甘心，可没办法，他一辈子都不可能欺骗对方，即便是有为了你好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。 沈氏一言加之，目光有些警惕。同桌发现了不让，说一切是命，听天由命了。就算当真是民族造假，错误也在他爸他妈。他现在18，是无辜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不想自己生事儿，影响别人的命运，还说没有证据，因为自己想上北大就托关系违规调查，耗费人力物力，不光明磊落。就那样，堂堂正正的，半个污点都不想有。 沈西看着自己的父母，沈西父母想起那个漂亮的孩子，好看，聪明，有理有度，可惜是个男人，实在无法接受。 下午5点，一条新闻石破天惊。有记者爆料，今年 LL 省高考理科的第一名被同学校考生家长联名举报，涉嫌少数民族身份造假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不止 LL 省，全国网民都在关注，十分愤怒，质疑高考的公平公正。省纪委省招办办事效率很高，才一天便向社会公众公布调查结果。经过调查询问， 确认欧阳倩的民族造假事实，取消享受少数民族高考招生加分资格，对欧阳倩的父亲免职处理。新闻中说，欧阳倩的父亲是 HH 当地派出所的所长，并于2010年还不非常严实违规修改女儿、妻子、岳母三人的民族身份。那个时候中考高考能加十分，因为 LL 省招办在复核时只看父母民族一栏，有一人与子女相同即可，让欧阳倩成功躲过。欧阳倩是典型的大赛型选手，虽然一直都是在年级前十名，但一次也没有拿过第一。谁料高考爆发，裸分就有729，一下子当上状元，各路采访、各种奖金络绎不绝，有名有钱，可谓风光无限。于是便被知道他的父母都是汉族的人举报。在朝鲜族自治州家长会上，谁是朝谁是汉一看便知。夏九家又觉得沈西没有说错，自己总能遇到匪夷所思的事，神奇的体质。接着25号北大招生办宣布协议作废，对欧阳倩不予录取，同时宣布如果以后再有类似考生，一经查实也将取消各项资格。为了维护第一大考的严肃性，不会考虑任何情非得已、任何难言之隐。这是招办的决定，已经上报校方批准。理科状元出这种事，夏九家成为第一，北大立马打来电话请夏九家大胆填报，表示名额一定能有，并且承诺将来对跨院系选课予以全力支持。事实上他们一直都有联系，也在努力争取合作。夏九家应下，也签署协议。北大那边也没有错，当初略显诚意不足，但是与学院专业无关，他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了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